去等花飞，直到风来风雨不成，我问问天之公，我问你有什么事是错的事，什么事再问问太清太不好，忘记有什么过去好，什么问还等我到不成来去，不说还等我死不死来生呢，不生倘若是断指头在我墙，不活 了开关远攻，人叫 再请听奚孝伯演唱的《曲帅印》。